第六赛季开始职业生涯的选手，本赛季入选全明星的有江波涛、于峰、许斌、吕博远他们四位。除了于峰，其他三位在各自战队当然都算不上是一把手，全明星级别的尚且如此，其他选手在各队当然就更算不上是腕儿了。第四赛季的一批新秀拥有黄金一代这么一个响亮的称号，第六赛季的这批人却因为这种挺巧合的际遇被称为帮帮团，一直他们这批选手在各队都是辅佐者的身份。这只是个玩笑，当然不会真有人把这种东西放在心上。不过现在自从于峰去了百花，成了队中第一核心，帮帮团自然叫的也就没有那么理直气壮了。第六赛季的这帮选手们都笑称于峰给他们长脸了，这自然还是玩笑。于峰纵然成了战队的第一核心又如何呢？江波涛和吕博远两个还是帮帮团成员，但他们站在周泽楷身边，组成了无比强大的轮回战队，帮帮团帮出了荣耀联盟两连冠。不过于峰一点也不羡慕他们，冠军他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拿过了，他想要追求的正是不以帮帮团的身份拿到冠军。当然这也就是他个人的执念，他也并不是在否认帮帮团们的价值。 没打扰你们吧？ 江波涛继续和他扯着。这位擅长交际的选手走到哪儿人缘都不会差的，即便现在双方是即将你死我活的对手，不过老选手态度都很职业，场下相见没带丝毫火气。 没事，你们忙吧，我们不打扰了。 虽然大家都能职业地处理双方的关系，但就在这样的生死大战之前，紧张的气氛到底让双方不至于还言谈甚欢。 慢走不送， 江步涛说着，目送于峰和邹远一起离开了赛台。轮回的诸位选手也没把这样的相遇太当回事，大家很快就开始他们的热场工作。晚八点，现场已是座无虚席，季后赛场场关键，自然比常规赛要吸引高得高的关注。现场照旧有给客场粉丝专留的客场坐席，轮回战队的铁迷已经在这里挂起了他们的标语，两连冠是主要词汇，三连冠毕竟还没拿下来，却是不好就做成标语的，当成祝福口号来喊一喊，那倒是喊了一整个赛季了。两队选手此时终于也开始进场，入场仪式那和常规赛里倒没多少区别，作为百花主场，那对百花自然要捧得多一些，在现场掀起的声浪也要大得很多。轮回纵然是如今人气顶尖的连冠队伍，但到季后赛队伍的主场也只有泯灭的份儿。能进季后赛的队伍人气必然也是很有基础的。电视直播当然不会错过季后赛的任何一场，解说自然又是潘林和李一博这对招牌组合。原本节目组还想让这次星星对微草比赛时那样邀请个第三嘉宾共同解说，那次邀请的是右翼评论员，而季后赛有很多现役选手没有比赛可打，转播方是想邀请点有名的选手来一起解说。这一场节目组想到了一个美妙的人物，孙哲平。前百花选手在本场做客一下，那自然是很有看点。结果节目组向孙哲平发起的邀请想也没想就拒绝了，上来就吃闭门羹，节目组士气大挫，一时间也没研究出合适的其他人选。季后赛第一场比赛最后就还是潘林和李一博的双口相声了。介绍完双方选手，比赛还未开始，自然是要找话题扯上几句。 这两队刚刚在常规赛最后一轮交过手了，结果过了一星期就又相遇了。 是啊，连续多场比赛，这两队相互之间的了解将更加的深入，这种状况下呢，互相之间就谈不上有什么秘密，就看各自战术的执行以及变化了。 其实从常规赛里两队的交手记录来看，百花战队是以11-9小分占优，不过在赛前进行的网络投票，看好轮回战队的玩家多达 81% 啊。 看来轮回这赛季的出色表现帮他们收获了不少支持和信心啊。 那这场比赛到底会打成怎么样呢？ 潘林一副很期待的样子。 喂喂，你们不看比赛啊？ 星星战队陈果在会议室那边守着电视，眼看着比赛就要开始了，结果却没一个人过来，很奇怪的冲去训练室，却看到大家都是各自专注的待在自己的电脑前。 看啊，但不是现在看。 叶修说。 那什么时候看啊？ 回头看录像格式的。 于是陈果懂了，叶修他们看看的不是胜负，也不是热闹，是要从季后赛的比赛中吸取情报，所以这种电视转播当然不如自己操作录像格式来得自如了。大家都不看，陈果一个人顿时觉得无聊起来。照说季后赛这种精彩时刻，那是不是自己支持的队伍作为一个荣耀粉可都会津津有味的去关注，可如今的陈果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荣耀粉，很多事情他已经优先从星星角度去考虑。于是听了叶修这样的话后，他顿时也觉得这不再是精彩的表演，而是宝贵的情报，于是也觉得赛后再看录像的效果会更好。网吧一楼时不时地传来阵阵欢呼声，星星网吧转播比赛的习俗并没有丢，季后赛自然是场场不落。陈果轻轻掩上了训练室的房门，让叶修他们继续静心做他们的事去了。咣！刚刚关上房门，就听到身后也响了一声，回头一看，是工会部门的武晨。他朝着会议室方向扫了一眼，未关的房门里可以看到已经挂起的投影幕上即将开始的比赛，屋里却好像没有人，而陈果正在轻轻地关上训练室的房门。 大家不看比赛吗？武晨说。 他们之后看录像。 哦，大家真是用功啊。 是啊。 那老板你也不看吗？ 我看啊。 陈果点了点头，他到底还是有些好奇的，轮回百花谁会赢，谁会成为星星将来可能的对手呢？如果想要夺冠难度低一点的话，轮回早早淘汰掉是好事吧。陈果和武晨一起来到了会议室，此时双方选手已经出场完毕，赛前的高潮算是结束，楼下也恢复了安静。潘林和李一博在节目里喋喋不休地聊着，这显然是掀不起什么高潮的，直至比赛终于要正式开始了。咯噔，陈果听到身后响了一声，回头一看，关荣飞这家伙不知何时悄没声息的就摸了进来，随便寻了个位置就坐下。今天是和这两位一起看比赛吗？陈果笑了笑，好像还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比赛终于开始，陈果、武晨、关荣飞一人一起默默地看着比赛。 谁赢了？ 星星战队的诸位现在作息良好，季后赛如此关键的时刻更不能去破坏。约莫快10点的时候，大家从训练室里出来，正看到会议室这边似乎也是结束没多久的比赛，随即过来随意打听着。 轮回， 陈果有些无奈地说着结果，他是盼着百花胜的，有这样的心理期待，比赛看起来自然更揪心。结果这次一揪到底，主场作战的百花最终擂台和团队赛都输给了轮回。 比分呢？ 11-7。 季后赛赛制以人头计分，轮回擂台和团队都赢，自然是满分11。百花擂台杀至最后一阵，最后得个4分的人头，团队赛败北前击杀了轮回战队3人，最终得7分。 哦， 叶修点了点头。比分差了4分，但从荣耀的比赛形式来说，这不算压倒性，擂台打到最后一场也算势均力敌了， 团队赛输三四个人头，那通常都是一场互有攻防的对战了。 明天再来分析这场比赛吧。叶修说着。 百花主场，观众已经退走，赛后的记者招待会已经结束，场内只剩些打扫着卫生的工作人员。于峰又一次回到场馆，回到了赛台上。输了呢，拼尽全力，最后还是输了。在常规赛那么强势的轮回，在季后赛居然变得如此沉稳，沉稳的让人感觉不到他们是一支攻击性那么强的队伍。两夺冠军，这支队伍已经彻底锤炼成型了。客场作战，季后赛如此让人激动紧张的赛场，他们打的是那么的平静。轮回这轮选择了强攻，他们希望在主场打出气势，但是在轮回沉稳的发挥面前，他们的强攻有如石沉大海，就那么无声无息地被对手给化解。输了，但是输的居然并不遗憾，输的居然没有愤慨，输的好像理所当然。这种心情让于峰感到惊恐。斗志在一场比赛中就已经被消磨了吗？这是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百花确实无法战胜轮回吗？于峰握紧了拳头，不能动摇，这种时候绝对不能动摇啊。